转身而去，把我丢在茫茫夜色里，迎着寒风独自北起，再也看不见你可爱的样子。在我世界你悄无声息，伤痕就这样铺满回忆，一次次的泪流不止，在梦里我依然将你惦记。我们没有牵手走到底，丁香花也为你深深叹息，我是多么不愿失去你，问清风何日是你归期，我早已为你意乱情迷，爱情这场戏等你来演绎，朝思暮想就未在一起，问白云何日是你归期。 Thank you.